我俯身看去，那一帘秋雨落下的水滴，却悄无声息。雕刻在石碑上的印记，是否隐藏着秘密？在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青丝万缕。故乡的忧郁，写着琵琶的旋律。飘逸的外衣，街上叫卖的小曲，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。几秒钟的世界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。云儿飘起着终日落西，从一回断肠的故居，抬起画面如此的美丽，殊不知是谁的墨笔。淡淡胭脂遮住了思绪，小作几杯却又醉意。 诗情和画意，爱上这份纯净，情这坚定，爱上草原，着迷，爱上爱你，这真实的感觉让我走进你的梦里，和你在一起，爱上草原。 多少男人将相书画在剑里，生如图雕琢的意义。 写着琵琶的旋律， 欢迎光临三零 DJ 点 com。 街上叫卖的小曲，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。几秒钟的时间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。 云落飘起着昨日落西，做一回断肠的故居。抬起画笔如此的美丽，殊不知是谁的墨笔。淡淡胭脂遮住了思绪，笑作几杯 Yeah, it's me.